柯南文义从伏地雷五体投地长跪合掌，二百不义自我重佛，发心出家此佛威神，常自思维无劳我修，将为儿乐为我三门，不以身心本不相待，失我本心，虽生出家心不入道，譬如穷子舍父屠妻。今日乃知虽有多闻，若不周行与不闻等，二人说食终不能饱。世尊，我等今者仪仗所缠，就良由不知直常心性，唯愿世尊哀悯穷路，佛了明心，就开我道眼。咁啊，此一科咧就叫做显示妙理，兼破愚妄嘅第二科，名为别就见经显性，就系话别别啊。于呢个见经之中显示呢个见性啊，就是当人嘅直常心性。咁啊，本来咧就唔单话呢个见性啊，系我哋当人本有嘅直常心性。其实法法啊，都系直常心性，都系真性。所以话尘尘擦擦都尽圆融啊！咁啊，亦即本经所谓音入处界七大，一一法皆而系如来藏妙真如性。咁啊，亦如古德所讲，嗰个溪声的尽是广长舌啊，山色无非清净真。咁啊，现今阿难，现今佛啊！就因为阿难那么根性暗顿之国，所以佛呢就就这个见闻觉知之性啊，就开示阿难，那么令阿难悟到这个见性啊，就是直常心性，那么然后再推而广之呢，再开示他犯法都是真正。那么上文啊，佛已经是先破了他所谓外拗的非执，那么其次啊，就破斥他所引这个十类异灯同将色心就居在身内，这个道理亦不能成。那么再其次啊，就是七番破我，一一都话无有自处，咁啊最后啊就系、出佢趋穷沉俗，亦都唔系心，总共啊系有十番破呢个妄想，唔系真心，说明啊此个妄想咧系离尘无实体性啊，都系破佢呢个生死根本。咁啊，向下嘅十番显见唯一真正啊，就系开示呢个涅槃根本。咁啊，见性如是，闻听觉知啊，都莫不如是。咁啊，依此六根之性而修行，就名为叫做以不生灭为故修因。咁啊，亦即是佛啊，求阿难。因勤启请十方如来得成菩提妙三观门个最初方便之请，咁啊，此一科就分为两科，初科佢就领旨哀请啊，二科咧佢就正垂开示，咁啊，现在系第一科，佢就领旨哀请，就系阿难咧领佛上来个开示。自己知得一向是迷真逐妄，认妄就为真。咁啊，现在佛既然开示啊，说此个妄想唔系真心， 我们理应从此啊，不再认此妄心为真实啊，还要速速舍离。咁啊，但你又唔知道何者就叫做真心喎、啊，所以就再请佛开示呢个修行之法。佢话阿难闻已啊，咁啊阿难初翻就闻佛说，佢话曾经常住啊，佢若变灭时，此心就即同归无托过，执与法身系同于断灭。咁又其谁修正啊？无生法忍啦、啊。咁啊，其次就问佛开示啊。佢话诸修行人喺现前虽成系九次大定，不得漏尽成阿罗汉。咁啊，佢个过话在于皆由执此生死妄想，则误为真物。是故如今虽得多闻，就不成圣果，咁就叫做阿难闻已啊！即系闻佛呢，上来呢两段经文嘅道理之后，佢就重复悲雷。咁啊，阿难尊者一向啊以多闻第一，咁啊亦都常常啊系为人说法，咁啊以为自己呢都系应该属于了不得嘅人物。咁啊，可是说食数宝就无计于事，于己就无关生死大事，究未明了啊！咁啊，徒具呢多闻之名。咁啊，现在回想起来，咁就不觉系悲伤下泪啊！咁啊，佢就悲泪呢。咁啊，重复咧就等于话系第二次啊。悲泪就不是第一次悲泪了，因为前文阿难从淫室归来之后，他就顶礼悲泣，恨无此来一向多闻就未全道力。第一次呢是悲泣流泪，所以现在始终是悲泪呢就属于第二次了，就叫做重复悲泪。佢就五体投地长跪合掌，就二百佛言。此三句经文呢，系结集经典嘅人啊，系叙述阿难呢在未曾请法之前，咁啊恭敬佛嘅形式。佢话五体投地就属于咧头面接触礼啊，咁啊多谢佛前文。多翻个开示，咁啊知得呢个妄想唔系真心啊，乃系因尘境有尘灭之时，此心灭灭啊，咁啊说明呢个妄想心呢系不竟无实体性，但系真心又未曾领悟过，咁啊点样可以修行呢？所以现在阿难。就是顶礼然后先至请佛开示。咁啊长跪呢，咁就是两个膝头哥咁啊跪向地下合掌，咁就表一心归命啊，以百佛言就是自己呢叙述一向都是执妄啊而违背呢个真性。咁啊现在既然佛说呢个妄想心唔系真心，要一定呢这个见性六根之性啊，先至直常心性，但又未曾领悟啊，咁啊因此就请开示啦。各位自我重复，就发心出家。咁啊阿难自己咧说出，咁啊我自从啊，咁啊见到佛嘅三十二种殊胜妙相。咁然后就希望自己啊，亦都得到此嘅三十种殊胜妙相啊！咁啊，因此就割爱就慈亲，咁啊发心从佛出家，咪已经有十二年啦。咁啊，此佛就威神啊，威者就系佛咧有实智啊， 我能破尽嗰啲无明烦恼，爱啊能够降服嗰啲邪魔，咁就叫做系威。咁神呢就系佛有神通，能够种种变化，所谓一多相容，系大小无碍啊，咁就叫做神。咁佛嘅威德神力系纯粹由自己啊努力修持，然后先至得到呢个受用啊，就绝对唔系恃住过去佛对佢呢系有所赐予，所以各修就各得啊，唔修呢就唔得。咁阿难，既然称为佢就多闻事啦，咁亦都应该知道佛嘅威神啦，系从修而得。咁现在你阿难欲想得到佛嘅威神，亦都应该要真修实行啊，咁又何足此呢？咁现在佢所赐者就系阿难啊，此诸法。咁啊，在家系自己嘅兄长啊，咁啊，若是话出家咧，就系自己嘅师长啊。咁啊，以为佛对自己系有所加庇，系有所赐予，咁啊，当然就唔使修啦。咁啊，呢种思想咧，就唔系呢个多闻事嘅人啊所应该有嘅个常智思维啊。就无劳我修，咁啊别人从佛出家，咁啊都系劳筋苦骨啊，咁啊精进行道，希望得见圣果。咁啊由于阿难现在有所指，以为佛啊既系自己嘅兄长啊，咁啊亦系自己嘅师长啊，咁啊佛啊就一定啊系赐我一种三门。咁我又何必啊去劳筋苦骨去修行呢？所以话将为如来都为我三昧啊，咁三昧即系小灵验大地，咁佛嘅三昧禅定嘅无量无边之多，咁若是佛呢能够于呢个无量三昧中，咁随便赐我一种啊，我阿难就已经系受用不尽。咁又何须我阿难啊？佢劳苦修行，咁啊不知佛嘅无量三昧啊，系从自己努力修行得来，就唔系话侥幸得来噶。咁啊，你还欲想得知个无量三昧，咁啊亦都应该努力修行，然后先至可以得到啊！你就唔应该依赖佛。亦都唔应该希望佛呢有所赐予。咁就阿难呢追述自己以往嗰种嘅过失，咁不依生法，就本不相待，咁不成道之后，咁受无边嘅法乐啊，咁我就不能代佢受乐噶喎。咁如果反过嚟，我自己如果作咗罪业深重，堕落受苦报，咁佛呢亦都唔能够代我受苦嘅。咁正是系功修功德就婆修婆德啊。咁你修你得，我修我得。如果唔修呢，咁一定就唔得嘅。就好似一人食饭，咁众人不能饱啊。咁证明彼此身心呢就本不相待噶，咁就失我本心啊，咁啊此失我本心咧有两种解释，咁啊第一种咧，咁阿难嘅常智思维嘅目无我修咧，就将为如来为我三昧，咁啊不知彼此身心就不能相待，咁就失去啊。我一向嗰种希望嘅依赖之心，咁啊就失我本心。咁啊，其实本心咧就系本有个常住真心啊。所谓人人本具，系个个现成咧，系本有嘅家真。咁啊，阿难一向当循心流转啊， 而不施修，因循苟且的空过光阴，咁啊，雪滴数宝都无济于事啊！好似呢个穷子，唔知道呢个衣履明珠，佢不取受用，咁就非失此失啦，咁就叫做失我本心。个身虽出家，就心不入道啊！咁出家就有三种唔同嘅，一就出世俗家，就系我一般普通出家人。咁佢择嘅日子，咁有一位师傅同佢有缘，咁到嗰日啦，就为佢啊所谓剃除须发，咁佢就割爱自亲，咁从此就依止佛门嘅修行啊，咁佢就出呢个世俗家。咁第二咧就系出呢个三界家。就证到呢个无漏道果，咁啊永远唔在呢个三界之中受呢个生死轮回啊，从此系超出三界，咁就叫做出呢个三界之家。咁啊第三就出啦呢个烦恼家，就系成佛之后所谓五住烦恼究竟断尽啊，所谓一心清净永离二死。成无上菩提，咁你就出呢个烦恼家。咁现今阿难就属于第一种啦，只系出呢个世俗之家。咁你叫做身虽出家，但系呢个心呢就未曾入道啊，等于话连初果都未曾证，遇境逢缘，咁就难免为境所转。所以就证明佢心未入道。咁如果佢证得初果啊，咁已经不被呢个六尘所转啦。咁得到呢个道共界啊，佢仲边处会有遇境逢缘、为境所转呢啲事情发生啦？所以既然佢遇境逢缘系为境所转嘅，咁证明佢心未入道。所谓出家者呢，只是出这个世俗之家而已。那么在这个菩萨念佛三部经里面讲，那么做一个出家人，其实呢你说个很容易就得，但你说个很辛苦呢也可以。那所以菩萨念佛三部经里面讲呢，出家者有四种饭呢是要常修的。那第一呢，所谓昼夜六时就说罪忏悔啊，咁啊，因为佛界系好微细，咁啊有其粗显嘅地方啊，咁啊亦有佢微细嘅地方。例如我哋比丘尼戒啊，咁啊固然呢个人道杀妄啊，呢四种根本戒就好明显嘅。咁你即使唔懂里边嘅详细情形啊，咁起码都知道咧，佢系一种最严重嘅戒法嚟，系绝对唔能够有丝毫嘅违法。咁呢种比较明显嘅咧，大家都知道啊，咁亦都可以供大家都共同遵守。咁但系最后呢个百众学咧，就好微细。其实我哋日常生活中啊，好容易咧触犯，有阵先至犯咗都唔知嘅。佢因为太微细啦，你唔容易啊，知得自己咧系犯咗嘅。咁啊，所以我哋要昼夜六时，要常常说出自己啊所犯嘅罪，咁然后咧就对众忏悔。使到自己身心清净，因为好多嗰啲微世界咧，唔使咩仪式嘅，你犯咗之后，对手说一句话，咁就叫做忏悔清净噶啦，咁啊好简单嘅。咁啊，如果忏悔就得清净啊，若是话唔忏悔咧，就造业心。嗱，咁啊四种根本戒，咁啊最严重嘅。一犯咗就一定堕于恶道啊！咁可以讲咧，就叫做断头啊！佢亦为断头，咁个人如果断咗个头啦，仲必是有生存嘅机会啫。咁肯定冇啦，就等于话，除非你唔犯呢四种根本戒，一犯咧 就即時直播，咁啊等於咧喪發生啊，係傷遺命嘅兒童斷頭。嗱，咁啊比丘其次一種嘅咧，就有十三條啊，就叫做僧伽婆斯沙。咁啊，中國話咧叫做僧初禪啊，即係咧如果男眾出家呢十三條隨便犯咗一條，就已經咧衰則。冇呢個波羅而斷頭咁重罪，但係已經在呢個僧團裏邊啦，初初開始咧變成殘廢，咁啊等於話咧快啲醫啦，咁啊如果你再唔醫啊，咁啊直情啊死定啦，咁就譬如你十三條僧伽婆斯沙，隨便犯咗一條，經過二十四個鐘頭啊，若是你唔如法懺悔。等于话过咗一年，咁就转变成为波罗而个断头罪啊！咁啊，所以身为一个出家，即不管男众女众啊，你唔出家则已，你出家咧就应该要昼夜二六时钟，你时时咧要检讨自己有冇犯戒，咁啊，然后咧知真系犯咗戒啦，你就要当众说出你自己所犯。咁然後咧，大眾就為你懺悔啊，咁至身心清淨，然後以呢個清淨戒體，咁啊接納呢個禅定水啊，同埋呢個智慧嘅花果。不第二咧，佢哋常念諸佛啊，就不狂眾生。咁啊，諸佛出世係以呢個大慈悲心咧，係以眾生嘅樂。以呢个大悲心啊，系拔众生嘅苦，所以为佛子者，咁啊应该依一切时住啊，要以利生为事业啊，要以弘法是家务，要脚踏实地自己嘅行持，亦都脚踏实地啊，要做自己应该做嘅法事，就唔应该有呢个丝毫个虚伪啊。嚟到欺狂众生，咁啊第三咧就佢嘅修六和敬啊，心不混乱，就系、是、出家者，咁啊大家叫呢个六和敬啊，所谓见和同解，就利和同坤，就身和同住啊，口和无争，就意和同悦，就戒和同修。咁啊，大家同住修持个六和法啊，咁啊彼此互相咧系尊敬，因为平等嘅生活啊，就冇呢个骄慢心嘅。咁啊，第四就修六念啊，即系如垢头炎。咁啊，头上烧着火，咁你话系唔系好急切去救咧？咁当然啊，好急切去救啦。我唔救啊！呢、这个头皮一烧胀啦，头系脑部啊嘛，咁啊好容易就会烧死噶。真系头上着火啊！你好急切，不同考虑啊，快啲去救熄佢。咁啊，我哋出家者亦复如是啊！我哋要勤修六念啊，要恳切，要至诚啊，绝对唔应该有半点嘅懈怠啊！咁啊，何以叫做六念呢？就是念法、念法、念真，咁啊法系我哋嘅思想，法啊系我哋了生脱死嘅良方啊，咁啊真宝咧，咁啊亦系我哋所尊敬嘅，咁啊念戒就念无常，念死啊，嗱咁啊戒系佛所说嘅，咁啊戒在则佛在，我哋持戒如见佛啊。能持戒者如同常亲近佛一样，嗱咁啊念无常咧，世间诸法冇一样咧系恒常不变嘅，如同向下所谓十番变变中嘅第三番啊，咁啊波斯匿王所讲，咁啊我哋十年十年一变啊，亦都可以讲咧个个月变啊，咁亦可以讲日日变、时时变啊、分分钟变啊。刹那刹那转变生灭不停，我们如果现在到到六七十岁的人，不是一下子成为六七十岁的，而是由自细啊，刹那刹那转变转变转变， 啊，咁幾十年到今日咧，六七十歲差唔多長棍噶啦。咁所以我哋就要念呢個無常，唔會停留啊。咁啊，念念刷落，我哋嘅生命個路程就要隨著呢個無常，念念刷落咧而走盡。咁我哋就應該以呢個有生命、無常個光陰啊，就要去收集呢個恆常不絕嗰種化身為命嘅事業。咁啊，念死咧，就應該大家都知啦。啊，所謂上床脱下得鞋和襪啊，咁啊不知明朝就來不來啊。咁我哋家下坐笑好好，咁啊等一陣點咧，任何人都唔知嘅。咁所以我哋常常咧，要將啲死字啊，所謂掛於個眉頭，你掛喺個心處都有少少忘記啊。你掛喺個眼眉邊，你眨一眨眼啊，咁你就記住一個死字。你一日到晚唔知眨幾多千次眼啊，咁你就提起幾千個死字啊，咁你應該你就唔會懈怠啦。咁應該你就唔會懶惰，等於話積極咧去念經啊，去快佛啊，去自己用功啊，照顧自己個話頭，所以佢就勤修六年。嗱，咁啊，在呢個高僧傳裏邊講啊，佢話出家者咧，地有十科，即係有十件事情咧，係每一個出家人咧都要生個慚愧心啊。應該要去做的，第一就是譯經，將這個梵文的經典譯成中文。今時今日呢，亦可以將這個中文的經典你譯成的英文或者日文或者法文或者西班牙文流通於全世界，令世界的人類對於佛所說的道理呢有一種的認識了解，咁然後咧受持讀誦啊，咁咧使呢個大法流通，連綿不絕，咁啊係一件大功德事嚟嘅。咁啊，第二就係解義啦，咁啊要了解經中嘅所傳嘅道理係深抑或淺，咁啊就自己了解透徹之後，咁啊我哋隨份隨力啊。咁啊，冇條件去為眾生咧開示，所謂為諸眾生作不請有啊，咁啊時時對呢個有緣者，咁啊為佢哋講啊種種佛教嘅道理，咁啊指導呢個甚深嘅道理啊，咁啊亦都成為通俗易解啊，使佢哋生起一種嘅信心。咁第三嘅坐禅，咁啊禅在整个佛教嚟讲咧，咁啊亦系啊占一个好重要嘅职位。咁啊，其实佛咧举止动静啊都系禅啊。咁啊，直至到来到我哋中国，所谓禅宗嘅历代祖师啊，咁啊对呢个禅咧，咁啊亦都好重要嘅。所以從前嗰啲中國嘅大叢林啊，亦都可以講咧，咁啊僅有一個禅堂。咁啊呢個禅堂裏邊啊，咁啊每日咧就三支香，所謂早板香啊、午板香啊，就同埋咧晚上嗰支養色香。呢、這個就講平時咧，咁啊唔係打禅七，咁啊禅堂裏邊啊要。挂钟板啊，咁啊一定咧就坐呢个三支香嘅。咁啊，如果啊在呢个冬季嘅时候啊，咁佢就打禅七，可能一个、两个、三个、四个啊，咁啊都系在于咧加一把火。咁啊，希望在呢个短短嘅时间里边咧，咁啊自己打破桶底，系亲见本来。咁所以應該一個學佛者，尤其出家者啦，咁啊，即使你自己住淨室，咁啊冇禅堂啊，咁啊每日咧對於坐禅呢一法咧，咁啊都應該要咧好好地學習一下。 同埋因為坐事，你自己反見自性啊，你就要問一問念佛者是誰啊？咁啊，現在參究者又是誰呢？你可以自己反照一下，就能夠內息妄緣，就能夠外滅塵緣，內息妄心。咁啊，由是內外都清淨啦。嗱，咁啊，第四就明律啦。咁啊，凡出家者都受過戒，咁啊，受戒之後一定要守戒持律。咁啊，戒律之中有所謂開遮持犯啊，亦有所謂止持作犯啊，亦有所謂制戒嘅因緣啊，亦有所謂呢個罪相嘅輕重。咁啊，我哋要好地啊睇下呢個律狀啊，以呢個律狀咧做一個明鏡啊，嚟到照住自己，睇下我哋自己每日所行所做啊，是否咧係持戒，抑或咧係犯戒。咁啊，然後咧了解啦，有所犯就快啲懺悔啊，若是無所犯咧，咁你就繼續精進修行。所謂自律律人，咁你佢就明律。咁啊，第五咧就腐敗，咁啊唔得啊！身為出家者，唔好破壞呢個佛法啦。咁啊，亦都不惜生命扶持佛法，令正法久住，係流通未來。咁啊，第六咧就佢就感通啊。咁啊，身為一個真出家者，既能解疑。咁啊，亦能坐禅，咁啊，亦都通戒律啊。咁啊，呢個人咧就肯定咧得到呢個龍天擁護啊，所謂無感空。所以從古以來咧，不管呢個時勢點樣亂啊，但係都好少話聽見餓死出家人嘅，因為韋陀菩薩就講過啊，佢要扶持佛法啊。要扶持呢个修道者，咁啊，所以凡真正出家，你稍微有啲道心咧，所谓斋粮啊，呢啲你唔使操心嘅。嗱，咁啊，道宣律师，咁啊，佢系我哋中国一个律宗嘅祖师啊。咁啊，佢一向住喺呢个终南山咧，咁啊，闭关自己修持，咁啊，终南山啊。一年到晚啊，满山都是大雪的，好少不落雪的机会。那你想说落一次山啊，真不是一件容易事。那么原则他的生活是怎么过呢？那么所以我们这位老人家呢，他因为持律第一啊，他持律清净啊，那么每天中午呢，他就到时到后啊，嗰啲天人就送供养俾佢，所以佢一向住喺终南山啊，佢都好少落山，好少出门嘅。咁啊，日日到时到后咧，个天人就送供养俾佢噶啦。咁啊，呢种就叫做感通，系感应互通。你只要有道心，你即使闭埋呢个山门啊，咁啊都自然咧，韦陀菩萨会护你个法嘅。咁所以當年胡德個龜元子啊，同埋有一次咪跌杯咧，就跌到一個最後生嘅做和尚，即係做主持啊。咁啊，當年嗰啲老前輩咧，咁啊有多少啊？咁認為佢又後生啲啦，咁年青啊，咁啊點可以做一字嘅主持人咧？咁啊，當有啲啊，直情啊睇唔起佢添啊。咁啊，佢又生起個道心啊。咁啊，佢日日咧。佢就拜韦陀菩萨，佢连呢个山门都闩埋佢，等于话都唔攀缘啊！有人来我都唔接待，我就靠韦陀菩萨啦。咁啊，睇个韦陀菩萨系唔系真系啊扶持呢个修行者？咁佢日日就拜韦陀菩萨，哈！咁韦陀菩萨啦，咁啊真系灵感咯。咁你日日拜我做乜事呢？哦，原来想斋粮。咁啊，韦陀菩萨有人呢？他就在那长江的上游啊，去到四川的上面跟他化缘啊。那么突然间见到呢，有好多船啊 即是一隻笨住一隻咁掹住一隻咧，好幾船嘅白米就響呢個四川咧，跟住呢個長江咧就下流到呢個武漢嘅地方。咁啊，位菩薩就現身啦。咁啊，同呢個米主化緣。咁啊，呢個米主話得化緣啦，我可以送米。咁啊，送去邊度啊？佢話送個湖北歸元子，係趕住食嘅。啊，咁啊，呢個米主話咁就難事啊。佢話呢次剛開始離開四川啊，佢話仲有好多日嘅路程，都未曾到呢個湖北啊。佢話你叫我點快啊？威道菩薩話得，你只要點下頭，唔好後悔。你真係送出啦，咁啊，我一定有辦法。乜嘢時候到咧？呢、這個唔係你嘅責任，你只要點頭肯送就得啦。咁啊，呢個米主話得，咁啊，偉陀菩薩漏嘢啊，咁啊運神力啦，咁啊將咁多隻船嘅白米啊，咁由呢個四川下游咁啊流啊，一夜之間咧，咁啊就到湖北歸元子嘅面前個海邊，咁佢就去打門啊。咁啊呢個大和尚啦，咁啊好似個小和尚，我好年青，好後生嘅。咁啊，喺韦陀菩萨面前拜紧，咁啊，韦陀殿啊，应该接近山门噶啦。咁啊，边个敲门咧？咁佢一开啊，我睇见一个老人家，咁你做乜事啊？帮送米噶。佢话送米，佢话我哋归元子从来未曾买过米啊。佢话唔知啊，总之你收就系啦。佢话人哋叫我送嚟噶，你啲树系归元子啊，冇错啦。你总之收就系啦。咁啊，呢个大和尚话好啦，咁啊照收啦，个派人咧就代米，咁啊搬上嚟咯。咁啊，呢个大和尚啊，百思不得其解。佢话我根本就冇叫过米，咁啊点解有咁多米送嚟咧？咁啊算啦，既然佢话真正咧系有人送嚟噶啦，亦都搬咗上岸啦，咁啊慢慢嚟啦。咁啊自己仍然咧翻去韦陀殿啊，咁啊拜韦陀菩萨。咁佢一去到韦陀殿啦，咁我哋拜佛拜菩萨啦，都冇理由成日耷低个头噶。咁有阵时咧，卧高个头咧，望下佛菩萨嘅慈容啊，有得启发自己嘅道念啊嘛。咁卧高头一望韦陀菩萨咧，吓个全身好似出水咁，全身都流汗出水啊，吓个奇怪。佢话头先都地地嘅。咁啊，点解我开门啊？去接米，咁我回咁短时间，米就菩萨全身都湿嘅。嗱，咁啊，做一个大和尚咧，始终系一个所谓眯眼人啊。佢有佢个福力，佢有佢嘅智慧啊。咁一谂，佢通咗啊，可能就韦陀菩萨啊。咁啊，现身啊，响呢个长江嘅上游啊。同人化到缘咧，送俾我哋，所以个即刻叩头多谢不得已啊！佢将韦陀菩萨个法相都换咗，从今以后，韦陀菩萨你辛苦啦，咁啊坐喺度，就做一个坐个韦陀菩萨相，就唔系企喺树嘅。所以全中国嘅丛林，也只有湖北归元寺个韦陀殿个韦陀菩萨啦，系坐喺树嘅。咁等于话全中国其他嗰啲大丛林咧，冇一尊韦陀菩萨系坐喺度嘅，全部都系企喺树嘅。咁包括宝莲寺个韦陀殿韦陀菩萨都系企喺树嘅。咁现在嗰啲做佛像嘅师傅咧，我都未听见话做坐喺树嘅。咁亦系原则上不论大小，都系企喺度嘅。只有湖北归元寺个韦陀菩萨先至坐喺度。咁啊，呢种咧就叫做感通啊！你只要有修行，你真真正正啊如法行持，唔系咧所谓沽名钓誉啊，所谓生死心切，韦陀菩萨咧，咁啊一定要护我哋个法噶。嗱，咁啊第七咧就系读诵啊，对呢个大乘经典要常常读诵啊，例如《楞严经》啦。《法华经》啦，咁啊《涅槃经》啦，《花严经》啦，呢都系一乘妙法大乘经典啊！我哋要常常受持读诵，最好就能解其义理，由解起行， 咁啊先至可以胜过。咁啊，即使你最暗最笨噶啦，你唔解道理啊，你读诵数字呢个大乘经典啊，种下呢个大善嘅种子啊，咁你日后咧呢个种子有朝一日响呢个法色田中起现行啊，你就有机会开智慧花，系结成呢个菩提果。咁啊，第八就系轻福啊。咁啊，凡出家者都要建立道场，都要塑画佛像，都要建佛塔、建僧方，都要弘经演教啊，使四众嘅弟子见闻随喜啊，生个欢喜心，系字种福田。咁啊，第九咧就系维新啊，就系由真修实行，咁啊又去世啦，往生啦，咁啊留下嘅舍利或者咧系碎身舍利啊，又或者全身舍利，同六祖大师、参生大师、丹田祖师，咁啊响南华寺咧系有三位嘅肉身啊，系完完整整存在。咁呢种就全身舍利。咁啊，亦有火化之后咧，咁啊好多零零碎碎一粒粒嘅晶明透亮啊，咁啊嗰种叫做碎身舍利啊，咁啊表示呢个人生前有修养，所以去世之后咧就有呢个舍利存在啊，使到呢个后来者咧，咁啊对佛法生起一种恭敬供养心。咁啊第十就系精德啊。由于以上九种咁都全部具足啦，咁呢个出家者当然佢呢个名声啊就非常嘅好啦，佢呢个名声遍于十方，所以古德讲佢话出家不遇十方，不是佛徒劳百岁。咁如果话利根上智可以十方全部具足，咁即使系顿根者，所谓根性暗顿啊，于呢个十科之中咧，咁啊亦都要随份随力啦去做到。咁啊最低限度都要具足一二科。嗱咁啊，例如我哋坐禅，你总可以做到啩？咁啊，我哋要扶持呢个佛法，咁你总可以做到啩？咁啊，起码都要做到十科中有一二科。咁如果话身为出家者，十科中一科都唔具足咧，咁啊呢个真系徒有出家之名。咁啊，所以出家者咧要依照咁啊佛所说嘅道理去行持，咁啊尽咗自己咧呢个出家者咁啊应有嘅责任。咁譬如孔子就舍父屠世啊。咁啊，柯南尊者佢自己立个譬如，佢话佢啊，虽然啊出咗家，但系心未入道啊，咁啊但有多闻，咁啊不思不修，咁就未曾入道啦。咁啊，所以咧就遇境逢缘，环境所转，就更执呢个妄想为真实。咁佢就譬乜咧？佢话譬如一个童子啊。他就舍父屠世，那他通常讲咧无衣无食，咁就名为嗰个穷子啦。但系始终个穷子咧，一就唔系话无衣无食无依靠就叫做穷啦，而系佢实实在在百分之一百系个有钱人家嘅仔。咁啊，点解佢就叫做穷子咧？系因为佢唔懂事啊。他就舍父屠世，他不肯依止他这个富有的父亲，向外面呢就流浪了，当然就没了这个衣食的享受，非贫穷而变成贫穷。他就譬如孔子就舍父屠世，在这个譬如里面呢有两种道理。第一，这个父啊，这个父亲呢就譬如这个本国真心，这个子呢就譬如这个此国志啊。那么本国你就能起此国志， 都譬如呢个父亲啊，能够生养你呢个儿子。咁啊，佛菩萨以呢个此国智照本国理，得大解脱，得大自在。咁就譬如为人子者接近佢呢个富有个父亲啊，咁就得享呢个家珍。咁啊，若是话众生啊迷此国而成某国啊，攀缘呢个尘境，所谓背国合尘，因为背国之故，咁就背咗呢个本国嚟啊，就好似呢个孔子舍离佢呢个父亲。咁由于合尘之故，所以流转生死啊，就冇呢个出世嘅衣食啊，即如同呢个孔子咧离开佢呢个父亲啊，喺外边咧逃走，如同流浪一样。